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4, Session 6, 天国的来临第四部分第六讲，我们讲到 The miracle as sign, 神迹是天国的记号，来到尾声。这里说呢，万物的复兴之前有宇宙性的大灾难的，所以神迹呢不是万物复兴的开始，神迹是在这个时代，万物的复兴是将来的时代，将来的 Ion。 我们来读一些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4章有第29节35节39节，24章第29节，耶稣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三十五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三十九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彼得后书第三章有第七节、十节、十二节和十三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七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十二、十三节，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十三，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十六到第二十九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这是说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呢，要到了大灾难之后，新的时代、新的宇宙啊，会来到，那个是万物的复兴、万物的更新。That is why the miracles only have an incidental significance. 为了这个缘故呢，耶稣所行的神迹只有一个伴随发生的重要性。 This is the sense of the authority given by Jesus to the disciples to cure the sick, to raise the dead, cleanse lepers, drive out demons. Matthew chapter 10, verse 1, etc. 这就是耶稣给门徒们的那个的权柄的意思。耶稣给他们权柄去医好那些有病的，使死人复活，使大麻风的捷径赶鬼等等。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还有其他的经文等等。 Moreover, this must also mean that they do not get the promise to put an end to Satan's dominion before the time and to usher in a state of salvation and bliss on earth. 不但如此，这里的意思肯定就是说，门徒们并没有得到一个应许，要使撒旦的权柄在时候还没有到之前，使撒旦的权柄终止，没有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应许使撒旦的权柄终止，然后带进一种地上得救和平安的状态。But they are instructed to show the signs of Christ's absolute competence and power, and thus to spread and confirm the faith in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n Jesus Christ. 可是耶稣吩咐他们要去表示耶稣基督绝对的大能的记号，这样子啊，把相信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天国来到这个信心把它展开，也坚固人这方面的信心。 This they must do within the scope of Christ's messianic work of salvation. 他们必须要做这个，在耶稣弥赛亚的救赎大工这个范围里面必须如何行。 And in subjection to the way in which this work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present world 一样，他们也要服在这个天国救恩在这个世代彰显的方法，要服在这个方法之内。 This means that a miracle is both a demonstration of Jesus' power over the evil one and a sign of the future palingenesis. 意思就是说，一个神迹一方面是彰显耶稣胜过那恶者的全能的记号，二也是将来万物复兴的一个的记号。 But it has importance onl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and in subservience to the latter. 但是神迹的重要性必须是与福音的传讲连接起来，神迹是支持帮助福音的传讲的。 Nowhere in the Gospels do we see that a miracle has an independent or transcendent function detached from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在福音书里面，我们没有一次看到一个神迹呢，是脱离福音的传讲，有它独立的或者超然的功能的。 In the Gospel, any other attempt to reveal Christ's miraculous power originates from the devil and from those who tempt Christ. 在福音书里面若有任何的企图要啊彰显耶稣基督的行神迹的能力的话，都是从魔鬼而来，或者从那些要试探基督的人而来。参考三处的经文，第一处呢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第二处是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六节， 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 And is very energetically and sternly rejected by him. 这些求神迹的试探，耶稣很强烈的很严厉的拒绝的。参考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四和五十五节， 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To him such an attempt means a deviation from the way determined by the Father. 对耶稣来说，这种的求神迹的尝试呢，对耶稣来说，这种求神迹就表示从父神所决定的道路中转移。 An anticipation of the time that has not yet come， 就是预期一个还没有来的时候。 This is why a miracle in itself is no safeguard against last judgment。 因此行一个神迹一点都不是保守人免受将来最后的审判， nor does it necessarily give a share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to those whom it happens. 神迹发生在什么人的身上，也不是必然的让他在天国有份。参考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从第十七章第十五节开始读。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上帝，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上帝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The nine lepers who did not give honor to God， 参考那九个没有归荣耀给上帝的人，就是说有神迹发生在人的身上不一定表示啊，他们在天国上有份。 Nor to those by whom it is wrought， Matthew 7:22， 一个人能够行神迹也不必然表示他在天国中有份的，参考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二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23，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Therefore Jesus answers those who have returned to him from their missionary journey and reported on their miraculous works in his name。 所以耶稣呢，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节是这样来回应那些他差派他们出去啊做宣教事工回来报告神迹的那些人。路加第十章第二十节，不要因鬼附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It is true。The absolute formula used here to express the contrast must be understood in a relative sense. 当然，这里耶稣所用的方程式来表达这个对照呢，是一个相对的。For this Semitic stylistic form, refer to John 6:27. 这种的写作的方法呢，请参考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七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奉父上帝所印证的。耶稣说，你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为你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不是说绝对的，是一个相对的就好像约翰六章二十七节一样。 For there is also reason to rejoice as at Christ's power over Satan， 但是因为基督的权柄胜过撒旦，这个也是欢喜快乐的理由。是的， But the effectuation of this power is no guarantee to anybody of citizenship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但是这个的能力生效并不保证任何人是天国的国民。 The latter depends on something else。 做天国的国民呢，是靠另外一件事的， namely on faith in the gospel proclamation， 就是说要相信福音所宣讲的， and in Jesus as the Christ， 就是要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参考第二十一节那一段，路加福音第十章从二十一节开始。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第十六段，神迹是天国的记号，到这里结束。第十七段 Section 17 Speaking in parables， 耶稣用比喻讲论，耶稣用讲比喻的方法来讲天国。原著是121-129页。 Speaking in parables， That which could be inferred indirectly from the gospel in what has been discussed above about the modality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which had begun with Jesus' coming is elucidated explicitly and in a many-sided way by Jesus' parables concerning the kingdom of heaven. 前面我们所讨论的可以说从福音书里面从福音间接可以推论出来的就是说天国的来临是已经来到但是暂时还有将来耶稣来到的时候开始了天国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可以从整个福音里面间接的可以推论出来那现在呢从耶稣讲天国的比喻呢就多方面的明文的就解释了这件事就是耶稣来天国就开始了但是还有将来的成全的 We shall start with the redemptive historical meaning and explanation of the parables concerned 我们一开始要讨论的是这些的有关的比喻他们的救赎历史意义和对这些比喻的解释特别是耶稣的解释下面呢我们的作者先讨论两三种学者们的解释或者他们的意见第一 Of late the conception of the parables as the forms used to express universally valid thoughts and moral lessons has been given up 最近这几年来呢有一个概念是被学者们放弃的就是说福音书里的比喻是作者用的手法来表达一些普世性都合理的概念和道德的教训就是说呢我们都知道的在世界各地都能够被人理解的一些的概念耶稣所讲的比喻是表达这些的 In its turn this interpretation advanced especially in the famous work The GlyGnisreden Jesu by Adolf Jülich was a reaction to an unrestrained allegorical explanation assigning a symbolic meaning to all the images and traits in the parables which often led to the most fantastic results 那这种的解释就是说福音书的比喻只不过讲出人类都能接受的一些的道德的教训最近呢有Adolf Jülich, J-U-Umlaut, L-I-C-H-E-R, 他来提倡他的名著是 The Gleichnisreden Jesu。Jülich 这样来提出呢是因为要回应一种没有节制的灵异解经把这些比喻呢都带上了象征的意义。比喻里面所有的形象所有的特点都放上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因此呢就带来各种的幻想 In opposition to this Jülich 反对这种的趋向 Jülich rejected any allegorical exegesis 他就拒绝任何寓意性的解经 Even if it was given in the gospel itself as an explanation of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 就算在福音书本身提供了一个的解释譬如说撒种的人的比喻假如福音书里面解释了这个寓意呢还是拒绝的 of the tares among the wheat 麦子跟稗子的比喻 and that of the net 鲨鱼的网的比喻等等 he wants to interpret the parable as the pictures of a universally observable reality of life 约勒克想要这样来解释比喻比喻是一些在人类普世都能够观察到的生命的事实的一些的图画 from which also a general lesson could be derived for our moral and spiritual life 从这些的人生的事实呢可以显生出一些一般性的道德的功课来指导我们的道德和属灵的生活 This conception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iberal view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preached by Jesus and consequently led to a very superficial ethical explanation of the parables 这个概念呢是符合自由派神学的天国的概念就是耶稣所宣讲的天国的自由派的观念因此呢就 导致这些的比喻呢，有一种非常肤浅的道德性的解释。The parable of the master and the servants, 譬如说主人和仆人的比喻 ,and exhortation to do one's duty faithfully, 就是要教导我们、要劝勉我们呢，要很忠心的尽我们的责任。The parable of divas, an image of man's dependence,、这个财主跟乞丐拉撒路的比喻呢，是人的依靠、需要、依靠。The parable of the talents,、这个忠心的对钱的管家的比喻 ,no wages without effort, 必须要努力才能赚得、工价等等。都是很肤浅的道德的一些的解释。好，这个第一个，把所有的寓意都除掉，只剩下一些人类都能够明白的一般性的道德的功课。第二， The consistently eschatological view, 彻底的末世论学派gave the parables an entirely escha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他们对比喻的解释是完全末世论的。It tried to make clear that Jesus speaks of the certainty of the future kingdom. 他们尝试要澄清耶稣讲到的是将来的国度是肯定要来的。Especially in the well-known chapter of the parables in Mark 4 and parallel places. 特别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的很著名的比喻，还有它的平衡的经文。This view was conducive to the growing insight that the generalizing and timeless explanation, for example, of Eutychum, does not do justice to the gospel. 这种彻底末世论学派的观点、是符合一个越来越多学者们接受的一个的看见，就是 Eutychum 这种的自由派的把比喻说成是一般性的、超时空的解释呢，对福音是不公道的，没有正视福音的意义的。Since then, the interest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question about the actual meaning of the parables within the scope of Jesus' activity and preaching. 自从预勒克的时候以来呢，学者们所关注的就是集中在比喻的具体的意义，从耶稣整个的活动跟讲到整个的大范围来看比喻们的意义。Special mention must be made here of C.H. Dodd's The Parables of the Kingdom already cited by us. 我们特别要提出 C.H. Dodd, D-O-D-D, 他的这本书《天国的比喻》，我们已经引用过的。所以这个第二个彻底末世论的学派，其中就包括 Dodd, 下面还有 Jeremias, 两个不同的学者的。Dodd 是这样说的， Although he himself has a predominantly ethical conception of the kingdom, 虽然 Dodd 的天国观大体上是一个道德性的概念， He does not consider the parables as standards of a definite morality. 他不认为呢，耶稣所讲的比喻是一些特定的道德的标准， but much rather as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modality of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salvation that started with the coming of Christ. 他认为这些的比喻呢，是个比较仔细的去解释耶稣来的时候开始的救恩的施行的形式。Also in Joachim Jeremias, 同样的对学者 Jeremias, J-E-R-E-M-I-A-S,来说呢， We find a new attempt to place the parables in the situation of Jesus' life. 他尝试把比喻放在耶稣的生命的处境里面来理解， as he puts it in his description of Dodd's、interpretation. 就是说当他形容 Dodd 的解释的时候， he has followed Dodd in this. 在这方面他是跟着 Dodd 的。Although his own view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Dodd. 虽然 Jeremias 的天国观与 Dodd 的不一样。It is true that both Dodd and Jeremias hold the opinion that several parables that have come down to us can only be explained from the situation of the later Christian church. 没有错， Dodd 跟 Jeremias 两个学者都认为某一些的我们现在读得到的比喻呢，只能够从后来的基督教教会的情况来理解。 But in all the parables, there's more or less an echo of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Jesus' life. 虽然是如此，有些比喻是后来的、早期教会的情况所显生的，但是呢，在、所有的比喻里面 多多少少都有耶稣在地上生活那个历史的处境的一个的回响，一个的回音。 Although on the one hand, we cannot always indicate the details of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parables were told. 是的，现在 Riddlebox 开始回应了。从一方面来看，虽然我们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指出耶稣讲比喻的那个处境的细节。 It is clear, on the other hand, that we must judge their mean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contents of Jesus' preaching.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从耶稣所宣讲的一般的内容，要符合这个内容来判断比喻的意义的。 That is as the illustration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proclaimed by him. 就是说这些比喻都是要说出耶稣所宣讲的天国的。好，这里呢 Riddlebox 开始正面的来回应，也可以说取代上面学者们不同的看法。我们下一讲呢就继续来讲Riddlebox 他自己的看法。